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碌的人群，都有各自的故事。来一杯咖啡，放松心情。北京时间10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5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，最高享1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，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巅峰盛会重聚618，上汽大众真浩泰年终抢购会诚邀莅临，最高置换补贴3万元，销售热线6886-6688，地址石景山古城汽车园内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， 哎呀，老姐们儿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桃园办事处召开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，会上宣读了桃园办事处信访稳定、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、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。会议强调，要切实做到3个坚决防止，即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进京赴省集体上访，坚决防止发生极端恶性事件，坚决防止因信访问题处置不当引发的舆论事件。6月11日，涿州市东仙坡镇召开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，会上安排部署了东仙坡镇百日攻坚行动的总方案，以及信访、稳定、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网络安全5个方面具体的实施方案。会上明确了此次攻坚任务和攻坚行动的时间步骤。为大力弘扬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精神，日前涿州团市委组织爱心志愿者先后来到百尺竿镇大少村小学、西丁小学2分校，对留守儿童开展1+1+1帮扶。近日，涿州市召开引企对接洽谈会，60多家中小微企业参加洽谈。6月10日，由涿州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广新局主办，市文联、市电视台承办的彩色周末消夏晚会在城市中心广场拉开帷幕。 言行体现修养，举止彰显文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哦，眼泪。

135-520-5367。 真情真美，沉入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轮回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有累，

身风雨中， 抱怨去把春风云外追踪怨女梦，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我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奔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，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摇，但愿花亦艳红，后路上珍重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是爱上你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，你明知我的声音，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，看开始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，爱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缘，然后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听着一水一 1988年，罗大佑演唱的《你的样子》收录在《爱人同志》专辑当中，也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国语版的片尾曲。 由罗大佑本人来词曲。提到他的电影歌曲，要多经典就有多经典哦。你的样子，滚滚红尘，似是故人来，都能够无视时光流转，传唱到很久很久以后。听着他的新歌呢，你也会觉得啊，罗大佑依然是宝刀不老。他最近和林夕啊共同为黄金时代创作的《只得一生》主题曲呢，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，下回放给你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的《相见恨晚》。不只是瞬间吸引对方的眼光，而是对方熟悉你之后呢，依然还是很欣赏你。也不只是初次的见面就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而是在历尽沧桑之后去发出认识你真的很好这样的心里话。真正的缘分不是来得早，